上空，乘风破浪，谁心中有泪，挣扎于是非，爱假传无比，为爱赎罪，谁青春无悔，心勇敢一杯，逆风踏理想，一光三 所有人没逃犯，

找寻归属感，急着找着不甘，天下求着不勇敢，人们急着 chasing money 寻找安全感，我早就带着酷酷 rich money 在我昨晚，如果说谣言誓言把我骗不明白，其实不我逻辑假发受伤一方串，人群盲目相信无知跟从更敢战 Big shot 可以打破名字勇士断腕 Hey ho 别太想搏命，有够权比你清醒，小组行动心魔 AKA Constantine， 真的忘了气氛努力散发靠运气，还以为拍张照片配个故事就能出名，他说他渴望随风逐流背后刺 tattoo， 只想能意料不够为什么不能 make it through， 亲眼看人被仰望了谦虚 act a fool， 回家迷路收费代价提醒自己 fool， 每当黑夜降临不自主会抬头望，差不是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双手合十感激回归原样，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now，Another like me， 不能褒贬污蔑失意，总是在是 Mr. B.I.G， 似乎注定对抗命运 ，All eyes on me， 像是天生不羁，不在乎他人眼睛。You heard me， you know what's my name， 地址是 Hall of Fame， 颠覆世界，颠覆常理，不朽加永垂。杀不死我，只会让我变得更坚强。We go home， we go home， we go home。 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屋里呢喃存在，不想呐喊，绝望。我不是眼中沙子，我不是厚重语词，我只是一个悲伤藏遗忘的孩子，我只是一个背负木已起

时间22: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